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国尔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苏顺清把刘墨林的鞋子脱下来，轻轻地搭在床边的两只脚移到床上，用银匙喂了刘墨林两口水。刘墨林示意地咂了咂嘴，翻身向里睡得越发沉了。苏顺清偏身倚床，久久凝望着自己的情人。这正是孟夏五月夜最深沉的时分，一丝风没有，也听不到虫鸣鸟啼，只不远处池塘边偶尔传来一两声鸽咕蛙声，随即陷入更深的死寂。江源的月亮透过满天莲花云，将清幽朦胧的沙幕悠悠洒落下来，层层叠叠的树屋院中的照壁都像被淡淡的水银抹刷了，苍白又带着阴森和幽暗，黑黢黢的阴影下，一切都看去影影绰绰，若隐若现。蹲踞在那里的石桌、鱼缸、盆花和假山石，仿佛在无声的跳跃，随时都能扑出来咬噬毫无防备的人。沉闷的带着颤音的舞炮透过深不可测的夜色隐隐传来，惊醒了误作痴妄的苏顺清。他站起身来，幽灵一样在昏艳欲灭的烛影下踱着，呆滞的目光好像要穿透墙壁似的向远处望着，口中喃喃自语着，似梦呓一般恍惚： 我身子虽下贱，心也贱吗？我7岁丧母，10岁丧父，头插草标，自卖自身。我是孝女，妈妈是个娼妓，可她幼年和我一样，同病相怜，并不逼我卖身。墨林呐、啊，给你时我是干净人， 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能歌善舞，琴棋书画诸般皆会，我是才女，皇上有旨一出见吉，我本来能跟你熬出头，做个一品夫人。 他踉跄着踱至窗前，黄黄的月光照着他苍白的脸。 可现在还有什么？牛郎肯要不洁的织女吗？我想不到苏顺清竟有今日，不成鬼也不成人，心如天高，命似纸薄。许俊，我饶不了你，阴司里与你分晓。 苏顺清脚步蹒跚着回到案前，抖着手拿起那把湿扇，茶归二字在灯下显得那样的刺眼刺心。他吸动了一下嘴唇，没再说什么，就着烛火燃着了，直到扇子烧尽了才丢了下去。接着苏顺清打开装帘匣子，取出一个小纸包，将里头的药抖进酒杯，破了水，又深情注目了一眼齁齁酣睡的刘墨林，一仰脖子便吞咽下去。他忍着脚痛，何一卧倒在刘墨林的床下，剧烈的腹痛痛苦的他伸直了腿，又蜷缩成一团，到死他也没有呻吟一声。刘墨林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，宿醒未尽，只觉得口干舌燥，便连声要水，连着叫了几声没人应声。刘墨林坐起身来，犹觉得头微微发晕，因见苏顺清俯身挺卧在床前，因笑道：哎呀，哪里就睡得这样死啊，从床上掉下来都摔不醒。又叫两声，见毫无影响，刘墨林心下才觉得不对了，急急的鞋下来扶时，却见苏顺清星眸紧闭，颜面惨白，一滩泥似的仰在怀里，咬破的嘴唇隐隐渗出血丝。刘墨林大吃了一惊，摸了摸鼻息，又按脉时，哪里还有半点影响。刘墨林痛哭了一声：顺清！便使劲晃着苏顺清冰凉绵软的身躯，连声叫道：清，醒一醒，清这是怎么了啊？清给我醒一醒吧。他抱起苏顺清，梦游似的在屋里边兜着圈子，已是涕泗滂沱，只一句接一句凄婉地呼唤着苏顺清的名字：清，醒醒啊，昨晚清相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我本该问问清的。哎呀，我真混呐，我为什么不仔细问问呐。说着哭着，见老鸨推门进来，惊得满面土色，呆立在门口。刘墨林把苏顺清的尸体放在床上，发了疯似的扑到老鸨面前，披胸提起，嘶哑着嗓子尖利的狂吼：老母狗，是谁欺负了苏顺清？说，不然我掐死你。不，我送你顺天府，叫你骑木驴，灵刀子碎割了你。你说我办到办不到啊？你说我办到办不到啊？老鸨的胸口被他箍得透不过气来，见刘墨林一脸凶相，五官都拧歪了，血红的眼冒着火光，死盯着自己。 经被吓呆了，半晌才凄凄哀哀地说道：“ 刘大人，你别，这真的不干老婆子的事。大约， 啊， 大约是徐大人。” 刘墨林一把搡开老鸨子，咬着牙想了想：“你是信了老鸨子的话。”一句话没说，腾腾几步跨出房，站着一想，徐俊此刻必定还在连亲王府，一叠连声叫备马，自牵了出院，一翻身上马便狠加了一鞭。那畜生长嘶一声泼风家，向朝阳门外狂奔而去。刘墨林一腔怒火在连亲王府照壁前滚鞍下马，他喘了一口粗气，望着戒备森严的王府门，却犯了踌躇。进这道门要通禀的，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翰林，连亲王若挡驾不见，又如之奈何呢？即让允见，问起自己有什么事要禀，又该怎么答对呢？再说了，徐俊是允寺的座上客，老牌子的翰林院编修，允寺跟前说的响的红人，自己手中无凭无据进去丢人，等于当面郭允寺的耳光，允寺岂肯袖手旁观呢？就是徐俊现在究竟在里头不在，也是两可之间。正转着念头，听门里炮响三声，中门压压而开，一对太监拍着手出来叫肃静回避。接着便见一乘八人抬鹅黄曲柄散亮轿，抬着笑容可掬的允寺出来，后面跟了一大群王府护卫和清客幕僚，却并不见徐俊。刘墨林正自失望，闪眼却见徐俊从仪门一步一踱摇着扇子出来了。刘墨林心里轰的一声，血全都倒涌上来，脸顿时涨得通红，将马系了拴马桩上，待要过去。允寺却一转脸瞧见了刘墨林，吩咐助教：“哎呀，那不是墨林吗？”“ 是。” 刘墨林打了个盹儿，回过神来，忙屈跪一步，在允寺轿前行礼，磕头打签儿：“ 卑职给王爷请安。”“ 给我请安？”允寺见他恶狠狠不住地瞟视徐俊，不禁失笑：“哈哈，今儿我好大面子，你从年大将军那儿来，还是从十三爷那儿来呀？有什么事吗？”刘墨林经这一问，倒被激得清醒了许多，一躬回道：“ 臣打宝亲王那儿来，一来给爷请安，二来寻徐俊打个机会。” 徐俊原也怕苏顺清把首尾告了刘墨林，这冤家来寻自己晦气，本要躲开的，听说是借钱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学过来笑道：“ 哈哈，也真亏你啦，跑八爷府寻我借钱，就这么猴急吗？” 又转脸对允寺道：“ 王爷不晓得，墨林讨了个好女子，如今走着桃花运呢，要藏娇先住金屋吧。”“ 成，这事儿我当仁不让，要多少回头我叫家人给你送去。”刘墨林过来一把拉住徐俊，扯过一边，又向允寺一揖，训笑道：“ 王爷要上朝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臣实在莽撞，对王爷不起，王爷您请。” 一头说一头运着气，趁徐俊毫无防备，猛地一转脸，呸的一口浓痰啐了过去。徐俊顿时满脸都是痰迹。刘墨林后退一步，将辫子甩了脑后，狞笑道：“ 你这个衣冠禽兽， 我寻你就打这个计划。 允祀的大轿刚刚升起，轿夫们被这猝不及防的事变唬得腿一软，竟又将允祀蹲在了地上。允祀原本面带笑容的，一下子阴沉了脸，转身喝道：“刘墨林，在本王面前撒野吗？”徐俊情之理理，一来理屈，二来要显涵养，一把擦了脸，顿了一下：“ 王爷，他是出了名的刘疯狗，你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？”“ 你才疯狗呢！” 刘墨林恶狠狠地骂道：“ 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名门相府书香世家，打徐乾学他爹算起，你们一门名狗，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明白吗？” 徐俊见刘墨林开口辱及父祖，疼的涨红了脸，眼中出火：“我看你是失心疯了，先父先祖抬起脚板也比你的脸干净些，你不过狗洞子里钻出来的个穷王八酸丁，就这副小人得志模样。八爷，他今日当众欺我，您老就是个见证。刘墨林，你当众说，凭什么侮辱我？”“ 爱是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你自己明白。”“ 我不明白。”“ 你明白。”“ 我不明白。” 允祀此刻其实已经明白了，必是为那苏顺清两个人争风吃醋。眼见赵壁侧已经挤满了瞧热闹的闲汉，所以下轿断喝了一声：“ 你们这是什么体统？”“ 刘墨林，我不管你是什么道理，徐俊是我赵进府议事的人，你当着我的面就大口啐他，我是议政王，当今万岁同胞弟，凭你这一条就难容你。”刘墨林审道：“ 八爷，我能容我息宗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您天子剑亡命棋牌件件都有，斩了我岂不爽快？” 允祀被他顶了一愣，冷冷的一笑：“ 我素来宽人待下，想来人必以敬诚视我，不料还真有你这样不识抬举的。你没有死罪，活罪难饶。 来呀，在！” 刘墨林吃醉了酒，来闹我王府，架他到我书房前晒晒太阳，痛出一身汗，酒就醒了。怎么发落？我奏明天子，吏部自有票逆。 扎！ 几个哥士哈齐应一声，如狼似虎的扑上来，架起刘墨林便走。刘墨林呼天抢地，挣扎着大叫着：“ 八王你不讲理，拉偏架，苏顺清被他害死，你知道吗？徐俊，你手上沾着血，你满身都是血。你老师吃了你的毒药死了，顺清也吃了你的毒药死了，他们都站在你身后呢，你回头看看，他们都要取你的命呢。” 他的呼声惨切凄厉无比，在场的人浑身无不起立。徐俊吓得面如土色，竟真的觉得背后冷风森森，烟气逼人，惊得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。那允祀却无所谓的一审，命令轿夫：“ 快着点儿，万岁等着去丰台阅军呢，被这疯子拦了这么久，哼，真是荒唐。” 允祀这一耽误啊，迟入朝近一刻时辰。待到西华门刚要递牌子，里头高乌庸喘吁吁地跑出来，也顾不得请安了，跺脚道：“ 马中堂、张中堂早就进来了，都在太和门等着您老人家呢，想着爷要从东华门进来， 那边叫张五哥派人去催，爷却从这边过来了。 允四一边跟着进来，一边笑道：“哎呀，万岁昨儿叫我西花门递牌子，我敢走东门吗？这正是俗语啊，叫往西不敢往东。你就这么几脚猫似的，皇上想必是在乾清宫了。年大将军进去了吗？” 哎呀，年大将军早进来了，和隆中堂陪着皇上在乾清宫说话呢。十三爷夜里吐血，原也要进来的，皇上叫免了，又着太医院医正去看，说等着太医的信儿再去阅军，不然这早晚早已经出来了。 二人一边说话，已到了太和门。张廷玉和马琦早就在那里等候了，见他过来都松了一口气。马琦便道：“ 八爷可来了，叫人留心快马去府上，说王爷已经过来，东华门又说没到，一时皇上叫进，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呢？” 张廷玉却没说什么，将手一让，哈着腰说：“王爷先行，我们随后。”于是三人由太和门入内，却不走三大殿，由左翼门过建亭、重楼，竟由景运门过天街，在乾清门报名请见。一时便有旨着进来。三个人进来时，却见御医刘玉铎正在给雍正回奏允祥的病情。隆科多躬身侍立的身边，年羹尧却坐着。雍正示意他们免礼，却对刘玉铎说：“你说的那些个脉象，朕也不太明白，你也不必细说，你只说怡亲王究竟何病，与性命相干不相干呢？”“ 回万岁，怡亲王是痨疾，万岁圣明，这病最怕劳累的，这次王爷犯病，敢怕是劳心过重，调养不周的过。十三爷身子骨原极好的，只要安心容养，得中天年也尽有的。至于目下，奴才敢断言，三五年内与性命绝无干碍。怕就怕怡亲王忠君爱国，不惜生命，不遵医嘱，那就是奴才的医缘太薄太浅了。”说罢刘玉铎便磕头。雍正的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，良久才叹道：“哎呀，李卫上年奏说脾胃失调，是你们院谢鹏去看脉的，朕下特旨叫他办理事务量力而行，不可强费精神。他什么都听朕的，唯独这一条做不到，听说也可写了。你既这么说，朕把十三爷索性交给你，衣食住行由你一人悉心照料。即便朕下旨意要见，你以为不宜，由你来向朕回奏，你可听着了。”“ 万岁原有旨意，李密亲王的病也由奴才照看，奴才去伺候十三爷，原来的差事谁来接替呢？还有大阿哥。” 雍正想了想：“ 二哥的病叫季栋去，你们会同诊视过，由他接替。大阿哥是风症，免进人事而已，你裁夺着指个太医，犯病时进去治就是了。都是一副同体的嫡亲兄弟。” 雍正如此薄厚不一，允四听了不由得一阵寒心。张廷玉在旁陪笑：“ 主上，臣管着内务府，大阿哥、二爷，还有在遵化孝陵的十四爷

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雍正携了年羹尧的手一同出宫，上了36人抬的明皇大亮轿。允嗣见他拉拢年羹尧，不顾身份的乌尊降贵，心里一阵冷笑。隆科多、张廷玉和马齐也都觉得这话不伦不类，却不敢说什么，个个上马随成鱼而行。车驾赶到丰台，正是5时3刻。这一天的北京天气酷热，万里晴空上一轮炎炎骄阳，晒得大地一片蜡白。早上才洒过水的黄土驿道已是干得皲裂，马蹄车轮碾过发出簌簌的响声，焦热的细土一串串蒸汽似的微微的串起，似乎一晃火折子就能燃烧起来。雍正中过暑，最怕热，尽管成鱼中摆了几盆子冰块，仍不住的用手帕子开汗。年羹尧也是满头油汗，陪坐在雍正侧面，却是铸铁一般目视着越来越近的丰台大营。年羹尧的3000铁骑早已经做好了营后的准备，这都是他军中精忠选精的猛壮勇士，个个体魄如熊，佩刀暗箭，依着年羹尧预先区划，分成3个方队挺立在火辣辣的热地里。操演场四周95面龙旗，还有各色杂旗，分青红皂薄，按东西南北方位站定。见雍正和年羹尧的成鱼到达，教场口一个执红旗的军将将旗一摆，9门红衣无敌大将军炮齐声怒发，连响9声，撼得大地簌簌发抖。张廷玉、马齐一杆子文臣在京也曾检阅过西山驻军和丰台大营，从没见过如此森严肃杀的军威，个个听得心惊动摇。须臾礼炮响过，侍卫穆香阿过来，甩着正步直至榆前，单手平胸行军礼，高喊道：请万岁检阅。雍正看了看年羹尧：你发令吧。年羹尧大喝一声： 方队操演。 朕的雍正都不安地抖了一下，他身子向前倾了一下，又矜持地坐端了。穆香阿单腿跪地向雍正行了个军礼， 扎 啪的一个转身回到操演场大将军道旗下，大喝一声： 大将军军令，方队操演，请万岁检阅。 皇帝万岁万万岁。 3000军士雷轰着齐吼一声啊，3个方队各由3名头戴孔雀花翎、身着黄马褂的侍卫带领着列队操演，时而横列， 时而纵横，时而成一字形，时而又变成品字形。黄尘滚滚中，刀光剑影，杀气腾腾，偶尔有耐热不得的中暑晕倒的，立刻被凌空抛出队外，由专管收容的迅速拖下去疗治。年羹尧军令如此森严肃杀，雍正和尚书房诸王大臣都看得动魄，允祀久闻年羹尧在军中杀人如麻，却怎么也和在自己面前平和温淡的形象联系不到一处。今日实地见了颜色，才知传闻不虚呀。正发争的时候，穆湘阿双手黑红旗交错一摆，所有阵势立时大乱，浮土灰尘黄焰冲天呢。雍正不禁看了一眼年羹尧，年羹尧眼中闪着暗灰色的光，盯视着部队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主子，这是变阵，是我据武侯八阵图演化而来，万一我军建制打乱，又受敌围困，就用这阵法团结整顿。”说话间，队伍已经团成了圆形，中间队伍呈太极双鱼状，如如周流而动，四周外围的军士则人手一弓，护卫着内里的队伍整顿。顷刻间，以两个太极鱼眼为核心，内中重新整出两个方队，外围军士向中一合，竟组成3000军士合成的一个大方队，纵横踏步而行，恰又结成万寿无疆四个字。此时众人已是看呆了，雍正颜色齐和，点头微笑着起身：“好，咱们下雨到碧地塔的军中接见游击一上军官。”年羹尧欠身答应了一声是，自先下了成鱼，又回身扶着雍正下来。雍正在前，年羹尧稍后随陪，允祀、隆科多、马齐、张廷玉一杆子大臣亦步亦趋穿过万寿无疆四字中间的人甬道。年羹尧手一摆，所有军士都跪了下来，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。雍正乍从堆着冰块的鱼中下来，一时觉得燥热难当，顷刻间已通身透汗。忍着热，他步履从容，徐徐而行，至中军大堂街上滴水岩下，才略觉清凉。因见碧地塔张宇、张五哥都守在堂口，刚要进门，却又转回身子挥了挥手：“诸位都是朕之瑰宝，国家干城，生受你们啦。”立时又是地崩山裂的一声松呼：“万岁，万万岁！”雍正进内居中坐，众人方鱼贯而入。年羹尧在外向指挥操演的穆湘阿吩咐了几句，也跨步进来，见雍正身侧设着座，料是给自己留的，躬身禀了一声：“奴才已经传唤游击以上军佐前来避见。”见雍正点头，便径自坐了雍正身边。马齐见他如此狂傲无礼，刚要说话，身边的张廷玉悄悄用脚碰了一下他的脚尖儿。马齐涨红了脸，低下了头，一声不知，心头的火却一轰一轰直往外窜。众人各怀心思，正自沉吟，十名侍卫还有20多名副将、参将、游击已经进来，顿时腰刀佩剑铮铮，马刺踩的青石板叽叮叽叮作响，就大堂上向雍正行3跪9叩大礼。雍正上下打量着这群军汉，这热的天儿都穿着牛皮铠甲，结束的一丝不乱，人人热得大汗淋漓，便笑了：“ 今年天热得早啊，没想到这早晚就三伏天似的，流火烁金的天儿，着实累你们了。宽衣宽衣，卸了身上的甲吧。将军们答道：“ 谢万岁恩。” 却没有一个人脱衣服。宽宽衣，把甲卸掉。比利塔，还有兵没有啊？取来些赏他们。比利塔答应了，忙去操办。但将军们都没有听命卸甲，都把目光盯着年羹尧。雍正又说了一遍，年羹尧才说：“万岁既有旨意，你们就卸了甲，凉快凉快吧。”将军们这才忙不迭的扎的答应了一声，退到两侧，三下五去二卸了甲，只穿着薄纱匍匐伺候在侧。雍正眼中闪过一瞥阴寒的光，却是一瞬即逝，含笑道：“一室之内温凉不一呀，我们热得受不了，将军们卸掉牛皮铠甲恐怕就觉得凉快，是不是啊？”众人都是远戍边关的外营管带，多数人从没见过雍正，只听说雍正为人冷峭刻薄，听他言语温存诙谐，那种咫尺天威的警惕心顿时宽松下来，都是一笑。却见雍正掉头问碧丽塔：“今儿阵势你都见了，你的兵比年大将军的兵如何呀？”碧丽塔满心的不服，却只能顺着圣意，因语带双关的说道：“奴才开了眼界，实在比奴才带的兵好。奴才托了祖荫，16岁上就跟先帝爷西征，从没有见过这些阵法，真的好好跟年大将军习学习学。朕今儿心里头实在欢喜啊，年羹尧是朕藩邸旧人，和朕还有瓜葛亲，打这样的大胜仗，带出这样勇猛的虎狼之势，朕很觉露脸呐。朕前有旨，年羹尧是朕之恩人，不单因他殚精竭虑报效朕功，圣祖晚年膝故之忧也是一役当除，为圣祖雪了康熙56年兵败之耻。朕与圣祖一体一心，承继大位以来，这是第一心事。祖训有非流而不亡之意，年羹尧隔于这一条，只能尽一等功，但朕视他真如自己兄弟子侄一般呢。这是一层，但若前方只有年羹尧一人一心，万不能获此大胜，以致天下臣民共享尧天舜帝之福，全赖了诸位将军辅佐，在前方一刀一枪拼杀出来，因而众位将军功在社稷，如日月昭昭，永不可泯。听于臣在。今日会操诸军将佐变元各加一级，还有年羹尧明哲所保奏有关将佐升迁人员，转吏部考公司记大，票逆照准各职。扎传旨，发内帑3万两，赏给今日会操军士。传旨，着刘墨林草拟西征年大将军功德碑，乐时与西宁永为存念。扎允嗣心里咯噔一声，刘墨林这会儿还在自己书房前罚跪晒太阳呢，这怎么处啊？正紧张思索，张廷玉说：“万岁，圣旨乐碑差谁去西宁办理呢？”“嗯，还是刘墨林吧。”雍正多了一口茶， 随意答道：“给他钦差身份，实授征西大将军参议就是了。” 允嗣想了想，此事终究难瞒雍正，心一横，在旁躬身：“ 刘默林虽颇有小才，但素常听人口风，行为颇不检点呢。”接着就将连亲王府前的事说了，却瞒了晒太阳罚跪这一节。 因此我请他暂留我书房，等候我下朝训斥。苏顺清歌妓出身，乃是个贱民，他死其实为徐刘二人争风吃醋，羞愤自尽。这么一点事儿，刘默林就敢当我的面侮辱命官，这样的人为年大将军撰草功德碑，似乎不宜呀。 雍正听着，脸色已经变了。他即位不久，即下诏解放贱民，连张廷玉、马齐这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忙着办着部级职务。在座的只有年羹尧影影绰绰听李卫说，皇上年轻的时候在安徽办差，为洪水所困，幸亏一家岳户救下，还与岳户的女儿小陆、小福姊妹有过一段缠绵风流韵事。允嗣娓娓而谈，自以为得体，却不知越说贱民越是触了雍正的忌讳。雍正一下子想起那个相貌极似小鹿的丫头，跟了允提去遵化，如今不知如何了。直到允嗣说完，雍正方回过神来，冷笑道：“哼，刘默林这点子风流罪过打得什么紧呢、啊、朕看比那些个道学先生还略强些。苏顺清的事，刘也没有欺瞒朕，朕知道。说到贱民，那是已经有过旨意的。细究起来，徐俊的祖母不也是贱民吗？还……”他看了允嗣一眼，却转了话题：“今儿不议这个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”允嗣却知道“还有”二字的含义。他自己的生母梁贵人卫氏原是皇家新者库里的浣衣奴。雍正把题目点到为止，允嗣深觉失言，又羞又恼，目中暗闪着愤怒的火光，盯了雍正一眼，却没敢说什么，只一口接一口的悄悄吐着粗气。年羹尧欠身陪笑道：“刘默林才气横溢，奴才在军中已经领教了，奴才身边也正缺着文章事务上的人，默林来明发奏折都省了奴才动笔了。”雍正转脸对高无庸说：“你去八爷书房给刘默林传旨，申牌过后叫他递牌子养心殿见朕。”年羹尧说：“皇上，阅兵一过，奴才就不打算在京滞留了，请旨奴才何时离京为宜呢？这么多的人马打前站耗房子安排粮草的，要先走一步呢。”雍正见几十个军将都挤在堂上，越觉闷热难当，摆手命他们退下：“你们跪安吧。”起身轻轻摇着扇子来回踱着，缓缓说道：“岳中其地来密折，川军和你部下时常有点小别扭，你明日进去见见皇后还有年贵妃，后日黄道吉日有张廷玉、方苞设席代朕送行。你说的粮饷这类事儿，朕已经把折子转了户部，各路军都在青海，千把总以下军官，朕意由你处置。 也要等布役了才能定下来。回去好生布勒行伍，你和岳钟琪都是朕的心履之臣，京城建新共事一主，下头自然就少了摩擦。年羹尧怔了一下，愕然问道：这3000人马不和奴才同行吗？十名侍卫要留京令后听用，3000军士还是你的兵。朕今儿个看了，实在练得十分是好。朕一留他们些日子，京畿各地驻军没打过仗，兵也练得毫无章法，巡回操演着各军习学，然后再回西宁，你也省了心，他们也从容些，岂不四角俱全呢？年羹尧眉头不易觉察的轻挑了一下。十名侍卫原是雍正派去的，留下倒也无所谓，这3000军士都是他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变左，不但打起仗来个个拼死不要命，难得的是都用银子喂饱了，自己一声令下，什么事都敢做愿做，一时也离不得。万一雍正变卦，竟将这些人全部留京，多年血本岂不赔得精光啊？但雍正说的这样堂皇，西宁前线已无战事，年羹尧一时竟寻不出理由赌皇帝的话，思量半晌，方笑道：奴才这可要驳主子一回了，兵是我带的，都吃的皇上的饷，拿的朝廷的钱粮，连我也是皇上的人，皇上怎么调度怎么听令。不过皇上也知道进青海的岳钟琪的兵和下头不和气，我和岳是多年交情，就是主子不说，回去也要同他一心一德做事。下头那些愣头青军官少壮气盛，身边没有这些得力的人弹压，闹出事来朝廷脸上也不体面，岂不辜负了主子的心呢？不相干的。雍正说着便站起身来，朕回去就下旨岳钟琪布勒好他的军队，你再回去不至于出什么事。说着便走，年羹尧、毕力塔、张宇一干的人直送到大营门口跪着等雍正大驾，去远方才回来。一众尚书房王大臣护从雍正直到西华门口，炎炎红日西坠，火烧云，染得西半天一片血红。张廷玉凌晨只吃了点点心，喝了一杯奶子便上朝了。雍正两次赐膳都是刚举箸，便有外任大员请求接见，竟没有吃成饭。夏日天长，虽没有黑定，取出怀表看看，已是悟出时分了。眼见雍正下了成鱼，一口气松下来，张廷玉顿觉激火中烧，正思量着弄点什么东西吃，却见雍正笑着招手：恒臣，秀水，怎么忘了还要见人呢？张廷玉才想起来，掩饰的一笑：哎呀，臣哪敢忘了公务啊，想着主子劳乏一日，也要稍稍休息片刻，想等会子再进去。哎呀，朕用膳用得饱饱的，只去一趟丰台坐了半天，有甚的劳乏呀？雍正笑嘻嘻地说道，转脸见隆科多要走：舅舅，你也进来吧。隆科多只好躬身答道：是。于是四人一径漫步回到了养心殿，见刘墨林已跪候在垂花门外，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脸色，旁边还跪着杨明石和孙家干，一个是进京述职的，一个刚从外地巡视回来。雍正只说了句：